妈在哪，那就是我家。吃惯了妈妈的饭菜，用惯了妈妈的拖把，喝惯了妈妈端给我的热茶。 给大家唱一首《回娘家》。 媳妇她走呀走的忙呀，原来她要回娘家，身穿大红袄，头戴一枝花，胭脂的香粉她脸上擦，左手一只鸡，嘿， 还敢笑。 叫亚拉索， 亚拉索是家乡美，亚拉索是幸福多，世上一切美好都叫亚拉索，都叫亚拉索。 烧酒盅盅挂面 米不嫌河里的穷。 那瓦蓝方方土地康康，蓝大了那个表火呀嘛火盖上。 雪花花落地化成了那个水，只死了野马个个泥碎。 亲爱的祖国。 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。哎呀哎呀啦你妈的啊，哎呀哎呀啦你妈的啊妈。 呀咿呀咿呦呀，官兵跟着马家来了，七哩哩哩巴啦啦啦盖子儿，呼啦啦啦扬了青秧牌，七哩哩哩巴啦啦啦盖子儿，呼啦啦啦扬了青秧牌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请继续欣赏2011年新春音乐会，曲目有冰糖葫芦、马铃儿响来玉鸟唱、看秧歌、鸿雁、丰收的喜悦、草原之夜、好歌唱出好兆头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、挑担茶叶上北京、丢丢童、相思染等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都说冰糖葫芦儿

呀啦耶， 哒啦哩嘎嘛呀呜 呀啦， 我哒啦哩滴水滴，谁啦？ 山歌唱出 在你离开的毡房前等你回家，三郎开花，孩子也已长高长大，在你离开的大路旁等你回家。 三月下扬州，不烦远迎，必恭敬。来见长江天。未见长江天际 人类。 亲一声，你要问我是哪一个？毛主席的故乡人呀，毛主席哟，故乡啊人呀， 感谢龚琳娜，感谢这个她的这个灵 生灵唱团，就由这六位女孩子组成的，谢谢他们，还有谢谢乐队所有的音乐家。这首《相思染》确实是一首非常伤情的歌，我不知道大家还想不想听塔克。那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唱一个快乐的忐忑。 北京新春音乐会的最后，将要登台的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，他将为我们带来西部歌王骆宾老人的一首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 不是，我这个这么多场演出从来没怎么忐忑过。 不是接不住，我这太火了，我知道这个忐忑特别火，这龚琳娜唱的也很好，我接下来怎么办？我说有点忐忑吧，嗯，这说着了，这个新春音乐会呢，办了好几年了，我几乎每年都参加。我今天呢是在天津人民大会堂开的场，第一个唱完了，坐着火车赶到这儿，这是演南站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新春音乐会是个品牌，我一定要参加，而且呢，要是做的让大家喜欢，就把这个事情做下去。我觉得大家这个在春节到来之际，这么好的一个美好的夜晚，听听大家听听歌唱家们在这儿唱歌，艺术家们在这里拉点欢快的过年的曲子，我觉得这是件美好的事情。那么每年都参加，那唱什么呢？人家都唱民歌，我也就是这个怎么说呢，马马虎虎唱一点民歌，那么凑合着唱。那最后呢，选来选去，今年要唱一个我不大唱的歌，叫《为你歌唱》。 你是否已看见家乡的月亮？你离我而去，让我悲伤。我依然充满着希望的遐想。秋波荡漾，你的发丝散发幽香，你的脾气有点倔强，有点倔强，你的心的善良。回来吧，姑娘，我可 是的。 中语言，汇成一句话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健儿奋进不放， 爱我中华， 坚守我们的国家， 爱我中华， 中华神圣一方， 爱我中华， 我是刘祖兴的姐妹，我是刘祖兴。 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